欢迎回来。上次我们聊了 HTML 和 CSS， 等于说给网页搭好了架子，也穿上了漂亮的衣服，但总感觉还少了点什么，对吧？ 对，就是它还不会动，不会跟我们互动。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怎么用 JavaScript 给这些看起来很棒的页面注入真正的活力，让他们能响应你的操作，活起来。 我们这次主要参考的还是 David Flanagan 那本特有名的《JavaScript: The Definitive Guide》第七版，帮你捋一捋 JavaScript 在网页交互里的那些核心的，可以说是魔法吧。准备好了吗？看看静态设计怎么变成动态体验。来，我们开始吧。 好，那首先啊，咱们得知道这 JavaScript 代码它是怎么放到网页里去的。 最基本的就是用那个 script 标签。你可以直接在标签里头写代码，不过呢，更常见的也是我们推荐的，是用 src 属性链到一个外部的 .js 文件。 哦，就是单独放一个文件里。 对，这样你的 HTML 就干净多了，JavaScript 代码也好管理，以后还能复用啊。而且关键是，你要知道，浏览器它读 HTML 读到 script 的时候，它会停下来执行里面的代码。一般来说呢，就是按代码在文件里出现的顺序来执行，但是这里面有点讲究。那个 script 标签呢，它有两个属性 ，async 和 defer。 async 和 defer。 对，这两个可以改变脚本加载和执行的时机，比如说让脚本在后台加载，不挡着页面显示，或者等整个 HTML 都解析完了再执行，这对网页打开速度挺重要的。 等等，你刚才说浏览器解析 HTML 时执行脚本，那这些脚本代码它怎么就能，怎么说呢，摸到或者影响到我们看到的那些按钮啊、文字啊什么的呢？感觉不是一个世界的东西啊。 哎，你问题问得特别好，这就是文档对象模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DOM， 它起作用的地方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座桥，浏览器加载 HTML 的时候，它不光是把页面画出来，它还在内存里根据你的 HTML 标签结构建了一个对应的树状的东西。 一个树，对，一个树状结构就是 DOM。 在这棵 DOM 树上啊，每一个 HTML 标签，比如 body、 div， 甚至图片 img， 还有里面的文字，都变成了一个一个 JavaScript 能操作的对象。比如 body 标签，它就对应一个叫 HTML body element 的对象。整个网页文档呢，也有一个最顶层的 document 对象。 JavaScript 里头呢，有一个全局的 document 对象，它就是我们访问和操作这棵 DOM 树的大门。 哦，全局的 document 对象。 对，通过这个 document 对象，你就能找到这棵树上的任何一个节点，也就是页面上任何一个元素对应的那个 JavaScript 对象。比如说 document body 就直接拿到了 body 元素的对象。拿到这些对象之后，你就可以用 JavaScript 去操作它们了，改改属性啊，调用它们的方法，这样就能实时的改变页面了，内容、结构、样式都能改。 啊哈，我好像有点感觉了，就是说 DOM 把 HTML 页面翻译成了 JavaScript 能听懂的话，还给了它一套工具，让它能对页面动手脚。那下一个关键问题，用户在页面上，比如说点了一下鼠标或者滚轮滚了一下 ，JavaScript 它是怎么知道，哎，有事发生，该我上场了？ 这个就得靠事件驱动机制了。你可以把它想成是网页的神经系统。当用户在页面上做些操作，比如点鼠标，这就产生一个 click 事件；移动鼠标呢，就是 move mouse 事件；按键盘就是 key down 事件。甚至 browser 自己发生一些事儿，比如页面完全加载好了，就是 load 事件。这些时候 browser 都会发出一个事件信号，每个事件信号里面都带着信息，最重要的有两样，一个是类型 type， 就是个字符串，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比如 click。 另一个是目标 target， 就是说这个事件最初是在哪个元素上发生的，比如说是哪个按钮被点了。而且啊，通常还会带一个事件对象 event object， 这个对象里有更详细的信息。 比如呢？ 比如鼠标点击事件，事件对象里会告诉你点的时候鼠标在屏幕上的精确位置。如果是键盘事件，它会告诉你按下的到底是哪个键。 哦，听起来像个通知系统。那我们写代码的人怎么告诉 JavaScript？喂，当用户在这个按钮上 click 的时候，麻烦你帮我运行一下这段代码呢？ 这就得注册事件处理程序，也叫事件聆听器。说白了，就是你写好的一个 JavaScript 函数，你把这个函数绑定到某个特定的元素上，还要指定是针对哪种事件类型。 怎么绑定呢？ 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老一点的，直接给那个 DOM object 设置特定属性，这些属性名一般是 on 开头加事件名，像 unclicked、almost over。你可以写 myButton.onClick equals function，这里是你的代码。这样， 哦，直接赋值一个函数。 对，但现在更推荐也更强大的是用 addEventListener 这个方法，几乎所有元素都有这个方法。你这么用 element.addEventListener，click，myFunction，第一个参数是事件类型，你看这里是 click 没有 on，第二个参数就是要执行的那个函数 myFunction。 这个 addEventListener 听起来更规范一点。 是的，它还有第三个参数可选的，能做些更细的控制。不过入门的话，知道前两个就差不多了。好处是，你可以给同一个元素的同一个事件绑定好几个不同的处理函数， 还能绑多个，那挺灵活的。 非常灵活。所以，不管是哪种方法，你绑定好了之后，只要那个事件在那个元素上发生了，浏览器就自动帮你调用你绑定的那个函数，而且它还会把刚才说的那个带有详细信息的事件对象作为参数传给你的函数，这样你函数里面就能知道这次事件的具体情况了。 明白了，所以流程大概是用户操作，然后 browser 发出事件信号。这个信号会找到我们预先绑定的 JavaScript 函数，然后执行这个函数。那么，在这个被调用的函数里，我们具体能用 JavaScript 对页面做些啥嘞？比如说，用户点了个切换主题按钮，我们怎么让页面真的变暗或者变亮？ 好问题，这下 DOM 操作就要大显身手了。你的 JavaScript 函数拿到事件信号之后啊，就可以用 DOM API，就是浏览器提供的那一套跟 DOM 交互的指令和工具，来对页面进行各种操作了。主要能干这么几件事儿：首先选择元素，你得先告诉 JavaScript 你想操作的是页面上哪个部分。 对，得先找到它，这跟在 Figma 里选中图层有点像吗？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最好用的方法是 Query Selector 和 Query Selector All，它们很强大，可以直接用 CSS 选择器的语法来找，比如 Document Doc Query Selector Hashtag Main Title 就精确找到 ID 是 Main Title 的元素。如果用 Query Selector All Doc Product Card 呢，它会把所有 Class 包含 Product Card 的元素都找出来，给你一个列表。当然，老办法像 get element by ID 按 ID 找也还能用。 找到了目标，然后呢，就可以改它了。 对，接下来可以修改内容，比如想改一段文字，用 text content 属性就行。像这样，my paragraph dot text content 等于内容更新啦。 哦，text content，如果你想加点 HTML 标签进去，比如加粗什么的，可以用 inner HTML。不过，用 inner HTML 要小心一点，特别是内容如果是用户输入的，可能有安全风险。 嗯，明白，这有点像在 Figma 里双击改文本或者编辑副文本。是的，很像。然后是修改属性，HTML 元素不是有很多属性吗？像图片的 src 地址、连接的 href 目标，这些都能用 JavaScript 改。比如你想换张图，就 mainImage.src=newImage.jpg 就行了，跟改对象属性差不多。这就像在 Figma 用边栏调整图层的属性。 越来越形象了，还能干嘛？ 更厉害的，修改结构，就是说 JavaScript 不光能改现有的，还能加新的或者删掉不要的。你可以用 document.createElement div 创建一个新的 div 元素，用 document.createText node 一些文字创建文字，然后呢， 用像 append 加到最后面， prepend 加到最前面， insert before 插到某个元素前面，这些方法把新东西加到 DOM 树里你想放的地方。 哇，还能动态添加元素。 对，反过来用 remove method 就能把页面上某个元素连带它里面的所有东西都给删掉。 这能力也太强了吧，感觉就像用代码在实时编辑网页。这么说来，用户点个加入购物车按钮实践， JavaScript 函数就能找到商品列表，选择元素，然后在列表最后面加一项新的商品，修改结构，顺便更新一下购物车图标上的数字，修改内容。 完全正确，你这个例子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流程，立听事件，选择目标，操作 DOM， 这基本上就是所有网页交互的核心逻辑了。 那样式呢？我们用 CSS 给 PB 化妆， JavaScript 能不能也插手，改改元素的长相？比如我想让鼠标放上去的时候，卡片有个放大的阴影效果。 当然可以，这也是 JavaScript 交互里非常重要的一环。改变样式主要有两种玩法，第一种也是现在最推荐的，就是操作 CSS class。 这个思路是这样，你先在 CSS 文件里把不同的样子定义成一个一个的类，比如定义一个 .isActive 类让背景变色，再定义一个 .isHidden 类让元素藏起来 .display.none。 嗯，先把各种状态的样式准备好。 对，然后在 JavaScript 里啊，你就不用去一行一行改样式了，你只需要去改元素的 class list 属性。这个 class list 对象有几个很方便的方法， add 类名加一个类， remove 类名删一个类， toggle 类名呢就是有就删掉，没有就加上，来回切换。 哦， add remove toggle， 比如 element.classList.add is active， 这行代码一执行，元素就加上了 is active 这个类，浏览器就自动把它对应的 CSS 样式给加上了。想改回来就 element.classList remove is active。 这个方法好，听起来很干净，样式归 CSS 管，行为归 JavaScript 管。 没错，职责分离嘛。像你说的那个暗黑模式切换，用这个就特别好使，给 body 元素加个 dark mode 类或者去掉它就行了。 那另一种方法呢？ 另一种是直接操作内联样式 inline style， 就是每个元素都有个 style 属性，这个 style 属性也是个对象，你可以直接改它的属性来设置具体的 CSS 样式。这里要注意一点， CSS 属性名里不是有那个横杠吗？比如 background color， 在 JavaScript 的 style 对象里啊，得写成头风式，就是 background color。font size 变成 font size。 哦，头风命名法。 对，比如你想把字变红，就 element.style.color equals red， 设置上边距 element.style.margin.top equals 10px， 这种方式很直接，有时候需要动态计算样式的时候比较方便，但总的来说，如果是状态切换，还是优先用 class list 操作类名。 我明白了，所以鼠标悬停卡片加阴影那个效果，我可以在 CSS 里写个 .card hover 类，定义好阴影和放大，然后在 JavaScript 里监视卡片的 mouse over 事件。 嗯， 触发时就 element.classList.addCardHover， 在监视 most out 事件触发时就 element.classList.removeCardHover， 搞定。 完全正确，而且还有够妙的，现在的 CSS 本身就很强大，支持过渡 transitions 和动画 animations。 你可以在 CSS 里说，当某个元素的类变了，或者某个 style 属性变了，这个变化不是啪一下完成的，而是要平滑的过渡，比如花个 0.3 秒。 哦， CSS 自己就能做动画。 对，这样一来，你的 JavaScript 可能只是简单的加了个类，或者改了个 style 属性值，浏览器就会自动按照你 CSS 里定义的规则，播放出很流畅的动画效果了，像淡入淡出、滑动什么的。 JavaScript 和 CSS 这样配合起来，效果就非常好了。浏览器甚至在动画结束时还能触发个事件，比如 transition end， 让你的 JavaScript 知道动画放完了，可以接着干别的。 哇塞，这太酷了， 感觉 JavaScript 和 CSS 联手真是能玩出花来啊。不过如果交互逻辑越来越复杂呢？比如点一个按钮，可能要同时改好几个地方的内容，切换好几个元素的样式，还得来点动画，全写在一个事件处理函数里，会不会变得特别长，特别乱？ 确实会，代码一复杂，组织和维护就是个大问题了。这时候函数 function 就派上大用场了。函数就是 JavaScript 里用来封装代码块的基本单位嘛。你可以把完成某个特定小任务的一系列操作打包到一个函数里。 嗯，把相关的操作打包。 对，比如写个函数叫 update user profile， 专门负责把用户信息更新到页面的各个地方，或者写个 toggle theme 函数，处理切换主题的所有逻辑。定义函数可以用 function keyword， 也可以用箭头函数 arrow function。 这就像在 Figma 里把一组相关的图层和交互做成一个组件 component。 哎，你这个比喻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函数就是可复用的代码组件。定义好函数之后，你注册事件监听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函数名传进去，比如 theme 横钉 toggle button 点 add listener click toggle theme。 这样一看就明白了，点这个按钮就执行 toggle theme 这个任务，代码是不是清晰多了？ 清晰多了，而且如果别的地方也要切换主题，也能调用这个 toggle theme 函数，不用复制代码了。 完全正确，这就是函数带来的好处，模块化，提高可读性，方便复用和维护。而且函数还能接受参数，这让它们更灵活。就像你刚才举例的，一个 display message 函数可以接受消息内容和类型作为参数。 JavaScript 定义一个执行更新任务的函数 function display message message type const message area equals document query selector hashtag status message message area text content， 这里可以用 class list 来操作类名，更灵活。 message area.class name equals zero，先清空现有类，或者用 classList.remove messageArea.classList.addMessageTypeVisible 添加基础类、类型类和可见类。在事件处理中调用这个函数 submitButtonAddListenerClickFunctionEventPreventDifferentRefault， 阻止表单默认提交行为，如果需要的话。这里假设有一些提交逻辑 let success equals math random less than 0.5， 模拟成功或失败。If success, display message 提交成功 success. Else, display message 提交失败请重试 error. 你看这个例子 display message 函数就能根据传进来的 message 和 type 显示不同的消息和样式。这就像 Figma 里的组件，你可以通过调整它的属性 properties 来得到不同的实例效果。 哇，这么一说写 JavaScript 感觉真的跟做交互设计有共同之处了。事件聆听就是定促发器，动操作和样式修改就是定响应行为，函数呢就是把一套交互模式做成可复用的组件，把这些组合起来就能把我们脑子里的交互想法一步步变成真实可见的网页互动。 总结得太到位了，就是这样，理解事件怎么听，掌握 DOM API 怎么做，学会控制 CSS 怎么看，再加上用函数来组织，这就是构建动态网页的基础。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就是 JavaScript 给网页注入生命力的那些核心武器。要记住，那些看起来很炫的交互拆开来看都是这些基本功组合出来的。 而且现在不是还有 AI 吗？我能不能就用我们设计师的语言，比如跟 AI 说，用户点这个按钮时，把页面背景换成深色，文字换成浅色，然后让 AI 帮我生成这些 JavaScript 的代码。 哎，这个想法非常好。现在的 AI， 特别是像 ChatGPT、Copilot 之类的，确实能做到这一点。你可以用自然语言描述你想要的交互效果，比如你说，当鼠标悬停在图片上时，给图片加一个放大的效果，并显示标题。AI 很有可能就能帮你生成对应的 HTML、CSS 和 JavaScript 代码框架。 哇，那对我们设计师来说，门槛是不是就降低很多了？ 我们只需要专注于描述交互逻辑，理解它大概是怎么实现的，而不用死记硬背那么多语法细节。 对， AI 绝对是学习和使用 JavaScript 的一个加速器，它能帮你处理很多繁琐的语法和模板代码。你的重点可以放在理解交互流程、DOM 操作的核心概念，以及如何把设计需求清晰地传达给 AI。当然， AI 生成的代码不一定完美，你还是需要能看懂、能调试、能修改，但它确实能让你更快地把想法变成现实，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交互设计本身。这是一种交互需求、AI 协作、代码实现的新模式。 太棒了，感觉掌握 JavaScript 对于我们想把交互设计落地的人来说，真的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没错，它就是交互设计的技术表达方式。有交互设计经验的设计师，其实学 JavaScript 是有天然优势的，因为你已经懂交互逻辑了。 好的，那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也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吧。下次你上网，看到那些让你觉得，哎，这个交互做得真不错的地方，比如菜单滑出来很流畅，内容是实时更新的，或者填表单时有及时反馈，不妨稍微停一下，琢磨琢磨，它背后可能用了我们今天讨论的哪些技术呢？是听进了用户的什么动作、事件，改了页面的哪些东西 ？DOM， 视觉效果又是怎么变的 ？CSS。试着去反向推导一下，这对加深理解非常有帮助。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这次关于 JavaScript 如何让网页火起来的探讨对你有所启发。我们下次再见。